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5集，魏无羡在大街上正在和郎中理论，忽然感觉背后有风袭来，闪身一躲。他是躲过了，这江湖郎中却被人掀了出去，砸倒了街边人家的风车摊，扶的扶，捡的捡，一片手忙脚乱。这郎中本来要骂，一见踢他的是个浑身金光乱闪的小公子，非富即贵，气势先下去半截儿。再一看，对方胸口绣的是金星雪浪白牡丹，彻底没了气儿。可又不甘心就这么平白无故受一脚，弱弱的道：你为什么踢我？这小公子正是金陵，他抱着手冷冷的道：踢你？敢在我面前提魏无羡这三个字的人，我不杀他，他就该跪下感恩戴德了，你还当街鬼吼鬼叫的，找死！魏无羡没料到金陵会在此出现，更没料到他的举止跋扈至此，心道：这孩子的性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脾气大，力气重，骄纵任性，目中无人，把他舅舅和父亲的坏处学了个透，母亲的好处却没学到半点，我要是不敲打敲打他，将来迟早要吃大亏。眼见金陵似乎没撒够火气，朝着地上那人逼近两步，魏无羡插嘴道：金陵。那郎中不敢作声，目光里尽是千恩万谢。金陵果然转向了魏无羡，轻蔑道：你还没逃走也好。魏无羡笑道：哎呦，真不知道上次被压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是谁呀，是谁呀？金陵嗤笑一声，吹了声短哨。魏无羡本不解其意，可片刻之后，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哼哧哼哧粗重的兽类喘息之声。魏无羡回头一看，一只半人高的黑棕灵犬从街角转出，直冲他奔来。长街上的惊叫声一声比一声近，一阵还比一阵高。 恶狗咬人啦，恶狗咬人啦！ 魏无羡勃然变色，拔腿就跑。说来惭愧，夷陵老祖网称所向披靡，却是见狗即怂，这也是无可奈何。魏无羡幼年没被江丰勉捡回家时，打小在外边野，常在恶犬嘴底多时，几番饲药追赶吃了不少亏，渐渐对大小犬类都怕得要死，为此江城没少嘲笑过他。这事儿说出去不光丢人，更没几个人会信，故流传度不高。魏无羡几乎魂飞魄散，眼中忽见一道长身鹤立的白影，忙撕心裂肺的叫： 拦着，救我！ 金陵追到此处，一见蓝忘机，大惊失色，这疯子怎么又跟他在一起？蓝忘机为人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仙门之中连不少平辈见了他都心里犯怵，遑论这些小辈，其恐吓力比当年的蓝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条狗受过严训，并非凡品，甚通灵性，也仿佛知道在这个人面前不能撒野，嗷呜嗷呜叫了几嗓子，便夹着尾巴反躲到了金陵身后。这条黑棕灵犬是金光瑶送给金陵的珍种，寻常人但凡听说是脸方尊送的，哪敢怠慢，奈何蓝忘机偏偏不是寻常人，他可不管送犬者是谁，纵犬者是谁，该怎么治就怎么治，严惩不贷。金陵纵犬当街追人，又被他逮住，心都凉了，暗道：死定了，他非把我这好不容易训成的灵犬杀了，再狠狠教训我一顿不可。岂知 魏无羡一头扎进蓝忘机臂下，钻到了他的背后，恨不得整个人顺着他这根长身鹤立的杆子往上爬，爬上天才好。蓝忘机被魏无羡双手一圈，似乎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趁此机会，金铃又是两声短哨，携着他的黑棕灵犬落荒而逃。一旁地上的那位郎中挣扎着站起，心有余悸道： 世风日下，如今的世家子弟真是了不得呀，了不得呀。 魏无羡听闻犬吠远去，也从蓝忘机背后绕了出来，若无其事地负手赞同道： 不错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 现在那郎中见魏无羡如见救命恩人，连连附和，为表感谢，仍烫手山芋般地把那碟夷陵老祖镇恶图扔到魏无羡手里。 兄台，刚才多谢你，这个全当谢礼，你折个价卖出去，三文一张，总共也能卖300了。 蓝忘机看了一眼画像中青面獠牙的壮汉，不予置评。魏无羡见自己的价格越卖越低，哭笑不得： 你这是谢礼吗？真要谢，给我把他画得好看点。 打住，别走， 有件事打听一下，你在此地买卖有没有听过什么怪事，或者看见过什么异象啊？ 郎中道： 怪事儿，你问我就问对了，在下常年驻扎在此，人称清河白小生，是什么样的怪事儿？ 魏无羡道： 譬如妖魔作祟了，分尸奇案了，灭门惨事了。 此地是没有，但你往前走5-6里，有一座山岭叫做行路岭，我劝你不要去。 怎说？ 这个行路岭又有个混名，唤作吃人岭，你说怎说？ 哦，那里有吃人的妖魔出没是吗？ 类似的传说魏无羡听过最少上千次，亲手除过的也有上百次了，不免索然无味。 那郎中语调跌宕起伏道：不错，据说那林岭里有一座吃人堡，里面住着吃人的怪物，凡误闯者都会被他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，无一例外，可怕吧？ 难怪金陵会出现在此，他上次没拿下大范山的石魂天女，这次肯定也是冲着行路岭上的怪物来的。魏无羡道： 好可怕， 不过既然骨头渣子都不剩，那请问如何得知他们是被吃了的？郎中哑然片刻道： 当然是有人看到了。 魏无羡钦佩道： 可方才你不是说误闯者都会被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，无一例外，那这传闻是谁传出来的？这么厉害，看到了这种画面还能活着出来传消息？ 哎呀，传闻就是这么传的，我怎么知道？ 那你知不知道行路岭上一共被吃了几个人，什么时候被吃的，年岁男女，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？ 不知道。 清河白小生啊？ 传闻本来就没传这些。 嘿嘿嘿嘿，别走嘛，我再问一句，那行路岭还在清河境内吧？清河不是聂家的地界吗？若真有吃人的怪物在行路岭出没，他们就坐视不理？ 没想到这回郎中却没再答不知道，而是露出了一点轻蔑神色。 聂家，若是当年的聂家，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了，这种传闻传出的第二天就能雷厉风行的把那妖邪出没的地方抄了。可如今聂家的家主，嘿嘿，不是那位一问三不知吗？ 清河聂氏原先的家主是赤峰尊聂明觉，在其父上一任家主被岐山温氏家主温若寒气死之后，位极弱冠， 便接掌聂家，作风刚直强硬。他与泽无君蓝曦臣、脸方尊金光瑶乃结义兄弟。射日之争后，聂家在他坐镇之下曾有一段时间风光威势，直逼兰陵金氏。而聂明觉修炼走火入魔，当众暴血身亡后，接掌家主之位的肯定是他的小弟聂怀桑。魏无羡问： 嫩的管他叫一问三不知。 郎中道：你不知这典故？这位聂家主，人家问他什么事儿，他不知道的不会说，知道的不敢说，问得急了逼得狠了，他就连连摇头，哭着说：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求人家放过他。这不是一问三不知？ 当年魏无羡与聂怀桑同窗，对这人倒也能说上两句话。聂怀桑为人心肠不坏，也并非不聪明，但他无心向学，聪明都用在了别处，画扇捉鸟，逃学摸鱼，于修炼一道确实天资奇差，硬生生比其他家族的同辈子弟晚了八九年才勉强结丹。聂明觉生前常恨铁不成钢，对聂怀桑管教甚严，然而聂怀桑依旧烂泥扶不上墙。如今没了大哥遮风挡雨督促提点，清河聂氏在他的带领之下江河日下。成年之后，尤其是做了家主之后，聂怀桑常常为各种不熟悉的事物忙得焦头烂额，到处求人。今天上金陵台向金光瑶哭诉，明天来云深不知处凄凄爱爱，靠着金兰两家的两位大家主给他撑腰，他才勉勉强强把这个家主的位置坐了下去。如今人人提起聂怀桑来，不好明说，脸上却都写满了四字评语：脓包废物。一及昔年种种，难免令人唏嘘。魏无羡打听完了行路岭，还是照顾了郎中生意，买了两盒胭脂揣在怀里，走回蓝忘机身边。后者依旧没有找他要回钱袋的意思，一句不谈，一齐朝那郎中所指的方向走去。行路岭上好大一片山树林，林道开阔，绿荫飒飒，穿行好一阵没遇上任何异样。不过两人原本也没抱什么期望，走这一趟只为以防万一，若一个地方的骇人传闻确有其事，那么总能说出点有鼻子有眼的东西来。大梵山石魂天女作祟，受害者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谁，一打听便清清楚楚，连阿烟未婚夫的小名都瞒不住。而如果对受害者的人名细节都支支吾吾，那么多半是捕风捉影，耸人听闻。小半个时辰后，魏无羡和蓝忘机终于遇上了一点波折。对面摇摇晃晃走来七八个人影，翻着白眼儿，衣衫褴褛，似乎风吹就倒，奇慢无比。原来是一列低阶的不能再低阶的走尸。这种走尸不但在同类里只有被欺压的份儿，而且若遇上个稍微壮点的活人，一个能踹翻他们一排，遇上个跑得快点的质子，瞬间能被甩出一条街，即便是倒霉的不能再倒霉，被他们抓住了吸两口阳气也吸不死人。除了模样难看，气味难闻，根本构不成威胁。因此在夜猎时遇到他们，高阶修士多半是直接无视，留给小辈儿的。这和打猎只打老虎豹子不打老鼠是一个道理。魏无羡见他们走过来就知道要糟，低头退到蓝忘机身后，果然这列走尸歪歪扭扭走到距离他们五六丈处，一瞧见魏无羡， 便吓得立刻转身原路退走，腿脚比他们围过来时竟利索了两三倍不止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